直见，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中正对称，若干的主干街道和不计其数的胡同构成了北京古老又充满活力的脉络。说到北京的主干街道，不得不提一纵三横，也就是一纵呢是南北中轴线，三横分别是指广安大街、长安大街和平安大街。今天我们就从平安大街聊起。有人说一条平安街半部京城史，恐怕很少有地方像平安大街这样能让人同时领略到北京如此丰富多姿的面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平安大街的传奇故事。那么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杨良志。杨老师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节目当中做客。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杨老师。杨老师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多年，编辑出版了《现代书画丛书》《北京通丛书》《寻味老北京》《毛泽东手记丛书》等等很多书籍。杨老师也是《北京文史》杂志的编委，在《北京文史》等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挖掘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彩的文章。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杨老师跟大家聊聊平安大街这条独具北京历史文化韵味的大街。杨老师您也是北京人吧？ 啊，对。 所以对于平安大街也是非常的熟悉哈。这样，在这个说平安大街之前，我们先帮大家定个位。杨老师刚才说到它是北京主干街道这个三横当中的一横，实际上就是平行于长安街的靠北的一条大街。平安大街是东起东四十条桥，西到官园桥。咱们先从它的名字说起吧，为什么叫平安大街呢？我们想起来其实也很有意思，三横长安街、广安大街还有平安大街都是安字系列的，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确实有是这个想法呢。 北京的这个大街名吧，起的还是动脑筋的。不能说北京街街巷巷的名都很如人意，但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三横，从南到北，第一广安，第二长安，第三就是平安。这个名儿啊用脑筋了，应该肯定取得好。符合我们这个核心价值观，也是人们啊所希望的。你看广安，广阔福安。长安呢，长治久安。平安呢，平旷宁安，都反映了我们人民的期望。 杨老师这解释特别好。 今天呢咱们重点来说这个平安大街了。平安大街实际上历史并不是很悠久。三个安大街呀也都不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是我们啊这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步一步打造出来的，反映了人民期望的这样三条东西主干线。说起广安大街，实际上啊广安大街是2001年最后打通的。长安街远一点，长安街啊 早一点， 实际上长安街早一点，早一点就是远久一点。那么长安街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啊逐渐打通的。平安大街到明年20年，1999年啊打通的。 我还有印象呢当时。因为它这条街上这种青砖灰瓦的沿街建筑当时很有特色嘛。 平安大街当时开通的时候是下了很大功夫。 北京市市委市市府啊，作为一个重点工程，实际上那时候是满含着这个喜悦啊，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啊50周年。所以呢，从1990年代的中期开始动工， 嗯， 到1999年。这个路打通了， 嗯 啊，当时全市的一件大喜事儿， 嗯 啊， 那么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平安大街呢，东边是从东四十条起， 嗯， 实际上是东二环这边， 嗯， 西边到官园桥西二环， 嗯， 十四五里地吧，咱们说里啊， 嗯， 当然现在也有人往东扩，就到了， 嗯， 就比如说东边到工体北路了，也有往西扩的，就会到车公庄西大街，它就叫延长线了哈， 嗯嗯。 那么这么长的平安大街，杨老师，咱们从哪儿说起呢？就是您今天想和大家从哪个点开始聊呢？ 就是这个大街啊，确实我们有一个愿望，就是愿意它越长越好。刚才说到长安街， 嗯， 我们神州第一街长安街呀，其实呢，一开始天安门前边左手，长安左门，右手长安右门。这个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啊，1952年才打掉，这天安门前才贯通了。天安门前还有一个门叫做大明门、大清门，到中华就民国时候叫中华门， 嗯， 这个大门啊1954年才打掉， 嗯， 所以这个鼎鼎大名的长安街呀，是新中国以后首先从东单通到西单， 嗯， 后来这个长安街往东扩、往西扩、往东扩、往西扩， 嗯， 我们那时候称十里长街，不得了。 对， 现在呢，东到通州了，西到石景山了，百里长街。说这个街越长越好吗？ 嗯， 其实呢，也未必。我们那个快递员收到一封信，信皮上写的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长安街，嘿，长安街好找啊，这头地挺高兴。接着下边看吧，石景山首都钢铁公司第82家属院 B 区16楼二门，就让我们的投递员晕了菜了。你以为所谓的长安街，我们百里长街把你一下子罚到大西头去了啊，这个说的是玩笑了， 嗯， 说的长安街了。实际上 当时这728路公交车走一趟下来就好几个小时嘛，得是吧， 我这个交通公交不太熟悉 啊， 但是平安大街呢， 嗯， 也是这样。 嗯， 平安大街啊，一开始就是地安门外，这个现在的这个地安门东大街、地安门西大街，沿着这个原来的这个皇城的城墙， 嗯， 往东一条路，往西一条路，细细弯弯也并不直，这就是原来这个平安街的平安大街的这么一个根。 嗯， 原来没有这样的这个通衢大道，是后来呀，所以第一步呢，它就是从东皇城根儿。 嗯， 我说这个东皇城根儿呢，我想北京的老市民会有反应，什么地方呢？就是啊，宽街儿那一带。 嗯， 西皇城根儿就是今天的厂桥、北大医院、北京四中那一带。那是西皇城根儿， 嗯， 那么所谓的这个平安大街的这个根儿啊，这个底呀， 嗯， 不过就是东皇城根儿到西皇城根儿这样一段路。 那么到底这个平安大街现在包含了哪些地方？ 嗯 嗯，城市文化范儿，一会儿我们接着请杨老师跟我们聊。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平安大街由东四十条、张自忠路、地安门东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平安里西大街五条大街组成，由于途经平安里、地安门，为表达方便统称平安大街。 通车后各路段仍沿用原来的街名，而平安大街的中心点就是地安门。地安门曾是北京城中轴线上的标志建筑之一，位于景山以北，鼓楼以南。地安门在百姓口中还有个俗称后门，与正阳门俗称的前门相对应。据有关文献记载，地安门始建于近600年前的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筑设计十分考究，其门洞方方正正，窗户扇也呈长方形，而天安门的门洞为半圆形，窗户则是半圆形状，寓意天圆地方。地安门为砖木结构的宫门式建筑，在地安门内左右两侧各有燕翅楼一座，为二层砖木结构楼。为方便交通，地安门及燕翅楼于1954年一同被拆除，如今即使很多老北京人也早已忘了它的模样。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有人说一条平安街半部京城史，恐怕很少有地方像平安大街这样能够让人同时领略到北京如此丰富多姿的面貌。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去了解平安大街的传奇故事，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杨良志。杨老师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平安大街的这个，其实最早最核心的地段就是东皇城根到西皇城根这一段，是吧？ 对。 嗯，然后之后呢又有所扩展。 现在这个平安大街呢也有这种趋势，我们一种习惯思路往东西扩。 对。 东四十桥、官园桥， 嗯， 再往东就到了工体路， 嗯， 到了东三环甚至东四环， 嗯， 西呢到了西三环、西四环。北京也愿意有这种通区大道， 大家也都更方便出行。 刚才听众说到这个中心点， 哎， 一地安门， 嗯， 这个对， 嗯， 到鼓楼呢那就是又往北二里地了。 哦， 鼓楼那条线， 嗯， 不是平安大街这条线， 嗯， 鼓楼那条线是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 嗯， 啊，那条线呢，一是偏北，二呢，嗯、它已经啊，鼓楼西大街是一个斜街了，已经形不成啊那种中轴线的那个整个东西的这个平衡线了， 哦、 啊。那么现在呢、 嗯、 我们回到它的这个中心点，这个地安门来。 嗯。 地安门确实，我们如果看一下原来的现在也是天安门啊，五个圆门洞。 嗯。 地安门呢今天已经不存了，但是地安门呢是三个方门洞。 哦。 天圆地方。 在 天坛 体现出来。 哎，你看。主要建筑圆的， 嗯， 地坛方方正正的， 嗯， 方则坛体现中国传统的这个阴阳理念、 嗯、 啊，天圆地方， 对，天坛的圆丘啊什么的、 嗯、 都是圆的，嗯， 对，地安门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嗯， 尽管今天建筑物不存了， 嗯， 但是呢这个地名啊还赫然在， 嗯， 我们过这个地安门这个地方。听着这个名字，实际上呢对它的历史啊也还是不能忘， 嗯， 啊还很值得我们来记忆的。 来，杨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嗯， 拥有着丰富历史和故事的地安门、嗯、在您的脑子中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啊、其实呢看一些史料，这个地安门啊没想到它曾经是个堵点儿。原来这个上皇上上朝的时候，大臣们， 嗯， 说我今天啊，在地安门堵上了，这皇上就表示理解，并不是简单的呵斥。 哎呦，为什么呢？ 嗯，这个地安门外啊， 嗯， 这个王府贵宅， 嗯， 比较多。地安门外这个罗沟巷地区，什刹海地区， 嗯， 这方面呢，达官贵人比较多， 繁华热闹的地方。 那么过去上朝呢？并不是啊，从端门、午门、正门那么过去。上朝呢，一般的是从神武门， 嗯， 从紫禁城的北门来上朝。 那么北门上朝呢，他所过的地方呢，地安门呢，地安门的路呢不像现在这么宽，大家的马车叮铃铃叮铃铃，大家都赶上这个门垛来，所以呢历史笔记上曾经记载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马车拥挤，曾经那个车轱辘相撞，所以呢您就得悠着点，臣子们呢说我今天在那儿查车了，我来晚了，是有道理的， 查的是马车，不是汽车。 那是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民国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北京掌故专家呀，叫张次熙。张次熙写过笔记，说这个地安门大街呀，原来因为老百姓啊，家家烧煤，倒炉灰，没有今日的这种垃圾站搬运能力。家家户户往外倒垃圾啊，倒煤灰啊，就倒在路上，结果这个地安门大街啊就怎么样呢，马路中心呢、高过马路的牙子，高过马路边，所以我们几乎想不到，以为这个马路宽宽展展平平光光好像是理所应当，不过百年前地安门大街曾经是中间高，垃圾堆积，下起雨来像今天这样，就是烂泥塘。 嚯！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百年前的这个地安门大街，可不是今天我们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情况。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治理和改造， 很不容易的啊。我们的市政发展看来好像顺理成章的就过来了，其实呢。也是好不容易的， 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哈。那么杨老师，您之前呢是做出版工作的，然后我们跟您之前交流沟通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关于地安门的这个文字记录有很多，有一些还特别有意思哈。杨老师今天也特别准备了一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这个实际上在这个地安门啊，我是生活过的人。我的家呢就在地安门外，就是后门桥那个附近，那是我曾经很熟悉的地方。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地安门外情况，你看地安门路，地安门外大街路东有个维宝书局，后来是新华书店。那是我小时候常常看书的地方。今天的地安门里边，有一个那个护国寺小吃店。人们都想说怎么在这儿有护国寺呢？因为它是个品牌，所以它把地儿呢移到后门大街把角那地方，那个地方我小时候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油盐店。买什么呢？我小时候奉命拿一个大碗去买芝麻酱，那是非常美的差事。买了一大碗芝麻酱，路上啊可以啊在芝麻酱啊上面舔上好几口，那可香了。然后就是地安门大街上有不少的小儿书店，那是很难得的。小时候地安门大街呢也是常常去的地方。我们前十天北京热得不得了，像大蒸锅一样。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啊，遇到大夏天地安门门垛呢去坐一坐玩一玩，哎呀那个大条石那个凉快呀。那是很好的享受。地安门的这个说那个三个大方门垛，那是南北风啊，过堂风，也是倍儿凉快。小孩子有时候坐在那儿看骆驼， 看骆驼。 地安门大街上屡屡行行的骆驼队，大骆驼又高又大，老老实实在那儿站着。然后呢，这个骆驼啊，他们都会一个词儿叫倒叫，就是反刍，在那儿静静的站着，一个一个的在嘴不停的嚼动， 反刍他胃里的食物。 小孩看着真是好极了，真是神奇极了。 那骆驼是运什么的呀？ 煤炭为主，炭火为主。地安门还曾经是一批人住的地方，什么人住呢？宫廷里的太监，1924年随着溥仪被轰出来了，没地儿住。地安门刚才说了。中间的门洞是开着的，两边的那个房啊曾经是封着可以住人的。不少太监住老地安门，住在刚才说到的燕翅楼，那曾经是无业的无居住地点的太监们 居住的地方，这些太监给我 也留下印象。 您也见过是吧？ 见过呀、哦。那这个太监他长相已经有点特点了，也很可怜的人啊。 嗯、长相有什么特点啊、 这个？他没有胡子，他慢慢的，即使是男性，也慢慢的女性化啊、燕翅楼前些年，恢复了。其实呢，现在的燕翅楼啊，西侧是书店，东侧呢想办书店而未成呢，而且东西的燕翅楼啊一长一短，就受制于啊这个城市原来的那个建筑啊那个什么的限制。燕翅楼在地安门的里端第一处一对，实际上啊人们真正的把它忘了，就是燕翅楼的南边靠近景山的那个地方，那个把角处，实际上还有一对燕翅楼、 哦、 就是那两个大屋顶的南端。 嗯， 那对燕翅楼今天史料上不提了，文物部门也不提了，好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样。实际上那个地方还有一对燕翅楼。 嗯， 这个1930年代写了一本重要的书，是陈宗藩写的这个《燕都丛考》。《燕都丛考》，这个陈宗藩他的家就在地安门的景山前、景山后边的这个燕翅楼那里。他家里的园子叫书园，他家从啊，将来这一对燕翅楼，我们再商量，怎么办吧？ 考证考证、 不能把它忘了。 是， 那么说到文人啊，很多都写地安门。我这里呢说拿书，我也不拿书来说了。二朱，第一个朱光潜，朱光潜北大教授美学家，他呀曾经在地安门里的你们看那个地名有个词汇店，叫词汇街。他曾经在地安门里的这个词汇店一个老庙住过。还有呢就是朱家进先生，他曾经在地安门外的南锣鼓巷那个地方住过。这个二位朱先生啊都留下了关于地安门的难忘的记录。我先说朱光潜先生，朱老在地安门词汇店住，他有一他写地安门他那个住处，说我到晚上啊灯光下看书，我的媳妇儿呢坐在对面做针线活。他的媳妇儿就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文学家编辑家，叫西金吾。他们就晚上在院里这样的看书做针线，静静的待着。这就是词汇店。朱光潜写说，静静的晚上忽然听到门前的甬路上啊一个女子穿着皮跟鞋哒哒哒朝着我们房门走过来。这是我很熟悉的声音，一听这声音我就知道啊陈英来了。陈英啊也是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尔东陈，英雄的英，但是他的笔名呢就谐音起得很好，大家一看这个笔名还得想是谁啊，是沉重的沉，深沉的沉，樱花的樱，陈英，哎呀，鼎鼎大名。他说这个皮鞋咔咔咔向我的门走来，我知道陈英来了。我和我的媳妇儿站起来撩开门帘，笑脸迎向陈英。撩开门帘一看，了无一人呐。 怎么回事？ 朱光潜先生想说，这个地方马路上的声音也传不过来，这么静静的，怎么回事啊？他永远的埋在心里一个谜，这是词汇店的一件事儿。 哇、您看，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杨老师记性特别好，所有这些真的全都记在脑子里。我刚才还说杨老师准备了材料，没有，材料都在脑子里，真的是随手就拈来了哈。 那么刚才呢，杨老师跟我们说到了，实际上是平安大街的这个中心点，关于这个地安门哈，关于这个地安门的一些故事，以及这个文学家、美学家们描写地安门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 朱光潜老啊，先写地安门里慈惠殿， 嗯， 他接着呢又写地安门外。地安门外啊，我们顺着这个地安门外大街往北走， 嗯， 他说呀，哎呀，有一个书店，这个书店啊是我常常买书的地方。 嗯， 有一天呢，我在那儿正在翻书的时候，进来一个高高壮壮的一个男子，只不过呢，他的一条腿啊是跛着的。这个人呢进来以后啊，向这个店老板苦苦地诉说自己的身世，千苦万苦跟这个书店老板那儿诉苦啊。 嗯， 书店老板呢可怜这个男子汉呢，说好，说你真是不容易掏出一枚大钱来，说你拿回去吧。朱光潜作为一个读者，看到这个北京的壮汉这般的诉苦，拿了一枚大钱转身出门去了，他感到挺好奇， 嗯， 就跟在这个壮汉的后边走了一些步。哎，这个壮汉啊出门以后，先是这个腿啊严重的跛拐着往前走，走过几个店铺，这爷们儿唰站起来了，大步流星，嘴里唱着句戏词儿，向另外一个店铺走去了。 他是装的。 朱光潜说了，哎呀，北京的事情啊让你看呢永远也看不透。这是朱光潜1930几年记下的北京的一件事儿。 嗯， 你看地安门里的慈惠店，地安门外的小书店，形形色色，怪怪诞诞，都留在朱光潜的笔下。朱家骏也在这个地方生活，朱家骏记下了地安门大街好几个著名店铺的历史。 嗯， 我们将来有时间啊， 嗯， 我们还可以啊进一步的看了， 嗯 啊，杨良志也愿意向大家介绍大家名人文人他们留下的关于地安门的记录。 杨老师这心里装着很多这个故事哈，嗯，真棒。 没时间。 来，杨老师刚才说到这个平安大街的地名，来跟我们说说。 是啊，平安大街地名啊起得好， 嗯， 动脑筋。其实啊，我们现在过平安大街，你看有一个地方叫平安里， 嗯， 这个名儿好啊，这个名儿就是平安大街的源头啊。平安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啊？你看那边有一个胡同群叫太平仓，仓库的仓， 嗯，哈， 明代的太平仓到清代的时候就成为了庄亲王府。庄亲王府的最后一任庄亲王谁家呀？溥仪的这个排行下来叫溥序，三点水那个溥， 嗯， 右边就是这个第二个字是情绪的绪， 嗯， 溥序。溥序呢1882年生，就是比鲁迅呢还小一年，1933年去世，就是比鲁迅呢去世的还早那么三年， 嗯， 活了51、52岁。这个庄亲王啊是个苦亲王，为什么？1900年八国联军把这个庄亲王府啊就烧个一干二净，所以庄亲王呢是个苦亲王，破衣拉撒。 嗯， 到1918年他把庄亲王府啊就给卖了。 嗯， 这个庄亲王自己干嘛呢？自己啊晃荡在社会上，不是庄亲王吗？他就起了个汉名，由溥序啊改成了庄，姓庄，第二个字是清，清洁的清， 嗯， 义，义士的义，庄清义。 嗯， 庄清义干嘛呢？编戏。 哦， 齐如山编出了梅兰芳，你看梅兰芳好多戏都是齐如山 给编的。 对， 罗英公编了好多戏，他傍着程砚秋。 嗯， 这个庄青义啊，这个庄亲王啊，这个溥旭啊，他叫庄青义啊，他编了好多戏。 嗯， 他陪着谁呢？他扶起了尚小云。 哦， 尚小云的许多名戏都出于庄亲王之手。 嗯， 但是庄亲王啊，命不长，51、52岁就死了。 哟， 1918年，他的这个庄亲王府啊，就卖给了一个军阀。这个军阀呢，李纯，纯洁的纯。 嗯， 这个李纯啊，军阀天津人，有钱，20万大洋，把这个庄亲王府就给买下来了。 嗯， 买下来以后呢，用庄亲王府的地儿啊，就是这个军阀李纯啊，建了一片宅园。 嗯， 他的宅园就取了个名叫平安里。 哦， 那么这个平安里呢，今天就是啊，在平安大街，在这个原来皇城根的西边，等于就把今天的平安里啊，在那个皇城根的西边那点儿就给堵上了。平安里就在那一块地域内。 嗯， 这个李纯呢也没得好死。为什么？他呀妻妾不少。 嗯， 但是他的一个护兵啊跟他的一个小妾呀就搞上了。结果李纯知道了，怎么能容得了他这个护兵啊。 嗯， 护兵也知道了，找了个机会啊，就冲进去把这个李纯啊给枪杀了。 哎呦， 所以他也是一个短命啊，的不得好死的一个军阀了。 嗯， 那么平安里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到民国时候，更别说新中国以后了，就有很大的变化。 嗯， 建起了许多新房。它的南边我们非常有名的毛家湾啊，那边很多北京四中。 嗯， 再往南有名的西石库。 嗯，这都是大家熟悉的这个 北边 地点哈， 厂桥、东关房都是这一线上。 嗯 啊， 好，那么这个平安大街这一线上，我们在做节目之前杨老师就说过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说都说不完。这样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在这里呢也要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在想些什么？一幅杰出的作品是怎样诞生的？如何用轻松好读的故事还原漫漫艺术史？如何激发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最近北京联合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新书，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本书以优美的插画展现生动场景，与生动有趣的故事一起呈现了艺术史上一个个闪光的时刻。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嘉宾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品读艺术史的上下5000年。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清王朝享国260多年，子子孙孙不计其数，单说康熙皇帝就有50多位皇子公主，所以北京就遗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公主府与王府，当然还有什么贝勒府、贝子府等。据说鼎盛时北京有近100座府邸，而在众多的府邸中，和敬公主府十分特别。和敬公主府位于张自忠路7号，它的主人贡伦和孝公主是乾隆皇帝的嫡皇后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的女儿，也是乾隆皇帝的第三个女儿。在乾隆12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将她指婚给蒙古科尔沁部的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乾隆54年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大格格出聘在乾隆40年前无案可查，三格格出聘用银3500两，四格格出聘用银3000两，可见乾隆皇帝对她的喜爱。而这座和敬公主府在清末民国变成了北洋政府陆军部所在地，现为和敬府宾馆，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是北京地区现存唯一一座固伦公主府邸。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一条平安街，半部京城史，在平安大街能让人同时领略到北京丰富多彩的面貌。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杨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平安大街的传奇故事。杨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平安里哈，我们这儿有这个有一位叫洪生的朋友，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在微信平台上说，啊，北京四中毛家湾了不得啊，都是震人耳朵的地界儿啊，平安里不平常。 所以这个平安大街，从平安里这个地方拉出个名来，这个还是好脑筋，好名儿， 没错。 平安大街呢，从平安里往东去。1940年代，1940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从天安门往东，现在叫天安门东大街，是平安大街的这一段，大家都熟悉今天的这个南锣鼓巷。从天安门到南锣鼓巷就这么一段路上，1940年11月29号上午10点，曾经啪啪啪啪连续的响了7-8枪，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1940年的北平什么情况，1940年的北京什么情况，日本鬼子正在猖狂，天皇两个特使骑着马从西往东走过这个天安门外的天安门外东大街，顺着这个皇城的城墙的这个墙根啊，从西往东走，越午扬威啊！你想，上午十点多钟，北风呼啸，人也不多，两个日本的这个天皇的特使军官，骑着大马在那里过。其实呢，不远处有一个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远远的尾随。就是走到了从地安门到南锣鼓巷南口中间那一个地方，骑车人向这两个日本高官逼近，隔那么20多米处抬起枪来连放了7枪，这两个日本高官应声倒地，骑车人呢回转身唰又飞车呀往右一拐，我们听众现在脑子里想想，往哪儿去了呢？熟悉这个地方的朋友会想起来啊，他进了东部鸭桥了，进了东部鸭桥那个斜胡同了。 哦，东部鸭桥。 实际上呢，就是1940年11月29号，一个抗日的义士在这里。把日本的两个军官，一个当场击毙，另一个送医院，不久也完蛋了。那么这个活着的人说只发现这个枪手啊脸上有麻子，当时日伪当局就有10天的时间满北京城抓大麻子，抓了很多，但是啊也没抓到，是隔了很多天把这个抗日英雄姓麻，第二个字风景的景，第三个字圣贤的贤，把马景贤抓到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刺杀日本高官的事情呢，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啊反对帝国主义的践踏，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这就是、 发生在东部鸭桥的80年前的 80年前 爱国人士狙杀日本侵略者高官的事情。 这很有意思。我们走在平安大街上，我们到南锣鼓巷吃啊玩啊，我们不能忘记80年前这里还有抗击日寇的应该难忘的往事。 对，发生在平安大街上，发生在东部鸭桥这里。 对， 鸭是压力的鸭，如果是外地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地名哈、东边的东，不是那个不是的不，东部鸭桥。 那个主持人说这个呀，你看是个问题，我们站在 后门桥，大家跟我想着这个位置，站到后门桥，左手一伸，这是前面一座桥，东部鸭桥。 嗯， 右手一伸，叫西鸭桥。 啊， 主持人说了，都是那个鸭里的鸭。 哎， 啊，这个事儿啊，很复杂。 为什么东部鸭，西就鸭了呢？ 哎，对，其实呢，站在这个后门桥啊， 嗯， 你把这个后门桥做一个点，东部鸭做一个点，西鸭做一个点，连成线，正好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哦， 这个就是水道流出来的。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讲讲北京的这个运河的水啊。 嗯， 这个水啊，就画出了这样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东部鸭也好，西鸭也好，非常有意思。那个我们著名的这个北京史地专家侯仁之先生，他出这个《北京历史地图集》，另外有无数的关于这个地名的这个词典呐，等等。东部鸭。我们现在一般的比较规范的不压住，不压住。但是呢，这么几百年来啊，也写过呀，东部是哪个部呢？是迈步的步。 嗯， 啊，压呢也写成粮，粮食的粮， 嗯， 丈量的量。东部粮桥，这个西压桥呢，也有人写成呢，卖鸭子的鸭， 嗯， 啊，等等。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东西啊，我说的太少了。 嗯， 什么意思？东边这个桥啊，它没压到那个皇城上。这个涉及到将来要有机会要讲讲皇城。皇城它有这个， 嗯， 我们现在在天安门长安街上看到有那个南池子南河沿那个大红墙。 嗯， 这就是皇城的遗迹。但是北边呢，就是天安门这点啊，原来也有皇城的城墙。这个东部鸭呢，这个桥呢，没有压在那个皇城的城墙上，所以东部压桥。 嗯，哦，东边就没压上。 西边呢？西边在哪儿呢？西边在北海后门。 嗯， 北海后门那儿现在有一个北海幼儿园。北海幼儿园那儿原来有一座桥，它压在这个皇城的城墙上了。所以东部压， 西 压，西 压， 哎， 哦， 这个要讲起来，实际上我们很有意思的， 哎， 弄不清楚外地的朋友来了什么，哎，你们还有个东部拉桥啊，所以北京的历史地理啊，名字啊，我们要把它，啊， 弄清楚了， 弄清楚了， 哎。所以刚才杨老师说的，嗯，东部鸭桥也叫东部粮桥，步是步伐的步，粮食粮食的粮， 嗯，这个好多写法。 对，布粮桥，嗯，那实际上在元代的时候，它曾经是交易布匹和粮食的这样的一个集市，所以叫布粮， 嗯， 东部粮桥， 嗯。 那么西鸭桥呢，有一个名字是叫做， 嗯， 叫西粮桥是吗？ 嗯，嗯，西粮桥， 西粮桥， 哎。过去老百姓啊， 嗯， 他不如今天这个我们都识文断字， 嗯， 他以谐音为多， 叫，实际上叫西部粮桥， 啊， 部也是步伐的步，粮是那个， 嗯， 就是那个重量的量是吧？ 这个 西部粮桥 和不压， 嗯， 这个呀往往弄错。这个刚才我说到写那个燕都从考的陈宗藩， 嗯， 他就住在天安门，他写那本名著叫《燕都从考》，写得好极了。他家呢， 嗯， 也就在这个西鸭桥的附近。他当年的1930年代出书，就把这个西鸭桥啊， 嗯， 陈先生他仍旧的写西部粮桥了。 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地名啊， 嗯， 稍微的马虎一点就弄错了， 嗯， 啊，什么粮啊，布啊， 嗯， 是迈步的步啊，是 测量的量啊， 走步的步 啊， 这都是啊。其实呢，这个跟这个普及这个史地知识有关系， 嗯， 是吧？ 那么杨老师，今天呢本来还准备了很多内容，但是没有时间说了， 嗯， 比如说还有厂桥的故事， 嗯， 还有平安大街20年前修的时候挖出了很多的这个文物哈， 嗯， 然后呢这个20年的这个变迁也很有意思，这样我们下一次节目请杨老师再来接着说好吧，把这个平安大街这条重要的街道细细的给大家说清楚。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平安大街上一座座富丽堂皇、雕梁画栋的王府虽然十分抓人眼球，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了很多新的主人或用途，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是鼎鼎有名的恭王府。恭王府本是乾隆宠臣和珅府邸，咸丰初年此府又赐给奕欣为恭王府，前后100年间王府主人随着权柄更迭几经变换。